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1970年8月18日下午2点，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日到达九江市。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8月22日下午2点，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以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毛主席说道，原来这个下放讲是讲了，但是地方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的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了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周总理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陈伯达也随声附和说，我到下面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儿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康生说， 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从上到下去开。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周总理分析道，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毛主席问道，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土固土得怎么样啊？大概土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比较多呀。康生补充说，我说挂固多，挂固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搁置起来。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土的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的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8月22日晚8点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那时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1970年8月23日下午3点，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坐。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做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 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式，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林彪讲完后已经四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毛主席宣布散会。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好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8月24日上午8点，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汪东兴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点半才散会。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汪东兴去请示毛主席。散会后，汪东兴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汪东兴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光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汪东兴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汪东兴一份材料，并且说，这份材料请打印五份。汪东兴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是的。汪东兴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考虑到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下午三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也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个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要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 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地跳起来了。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割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的、创造性的、前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汪东兴在会上也发了言，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汪东兴个人的愿望。当时汪东兴的情绪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中，汪东兴是很清楚的，但是汪东兴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汪东兴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24号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汪东兴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汪东兴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做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汪东兴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草稿和已经印刷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8月25日上午，全会第6号简报及华北组第2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汪东兴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汪东兴的名义大量刊登了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汪东兴看，这个简报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汪东兴去，汪东兴赶紧吃完饭就去了。毛主席问道，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 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汪东兴说道， 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地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东兴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汪东兴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时间已到下午两点了，毛主席要汪东兴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三点到孤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汪东兴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他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中的那部分内容。池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报告给了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